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八十集。 李云一番动作如行云流水，显然是闯惯了的。严征明对天翻了个白眼儿，心道这野鸡门派的掌门人真是不当也罢，门下师弟师妹们有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儿都毫无顾忌地随意闯进来找人，弄得他现在都不敢白天沐浴。程前不紧不慢地跟在李云身后，严征明还在纳闷他们两个怎么一起过来了，就听那李云口无遮拦地嚷嚷： 哎呀，真是让我好找啊，我都不知道你跑回这边了，以前不是一直在竹林那边吗？ 当着程前，严征明的脸腾一下就红了，气急败坏地对李云道： 我什么时候一直在竹林过？我就是偶尔过去打扫。 没有啊，我十次找你，你差不多九次都在那边。 李云好像完全不解其意，大大咧咧地说。说完，这嘴欠的货还扭头对程前打趣： 你看看，你一回来，我们都成后娘养的了，掌门连心爱的小院都让给你了。哎，说起来，三师弟以前在扶摇山上的院子，是不是也叫清安居啊？ 这种句句命中，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本事，也真不是寻常人能有的。严征明基本不大敢看程前的表情，怒不可遏地冲李云嚷嚷： 闭嘴，你的规矩被狗吃了吗？ 啊，咱门派有过什么规矩吗？ 严征明简直没地方说理，只好有气无力道： 滚。 李云借着低头的姿势掩过嘴角一点坏笑，装模作样的一本正经道： 嘿嘿嘿嘿，哎，我正事儿还没说呢就让我滚啊。哎，小钱你不知道，这些年大师兄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喜怒无常了。 当年我娘要生我小弟之前，那才叫喜怒无常，这没什么。 程前那温良恭俭让的刁钻带着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劈头盖脸的糊了一身，弄得严征明一时连火气都发不出来，气得像个葫芦。李云在一边笑成了个瓢，将掌门师兄从里到外涮了一顿。李云这才心满意足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伸手从桌案上召来了一张大宣纸铺展开来。 哎，我将小渊的阵法从里到外研究了一遍，你们看。 说着，李云握起狼毫，一笔一划地在纸上画起来。 他在外圈放了一圈陷阱，当时被大师兄你一剑掀了，当中有什么玄机我已经没法分析了，但中间这块我看明白了，这是寻找山脉的阵法，又叫做搜灵之术。 所谓山脉，有些地方也称为灵脉，山水之所以有灵，就是因为山脉完整，一旦山脉断了，仙山中聚拢的灵气顷刻就会四散，变成土丘，因此山脉是真正的山之命脉。一般门派所在处都会有专门的阵法保护掩藏山脉所在，以防不怀好意的外人窥测，而破解之法就叫做搜灵术。 难道他打算截断扶摇山山脉？一旦扶摇山真的因为灵气外溢而变成一座死山，那么这天然秘境确实有可能失去作用，江山解封。不过他要一座死山干什么？ 为了心想事成时吧。你不知道，顾岛主当年到死也没说出那块石头的下落，那些人又在青龙岛上一无所获，很是沸沸扬扬了一阵子，弄得当时四圣中的其他两位险些成为众矢之的，纷纷以修为和寿元发下毒誓，称自己从未见过此物。小渊身上的那个大魔头可能认为那块石头在扶摇山上吧。 山脉没那么容易被他找到， 不然等着他来找，这些年我早就掘地三尺了。 不，搜灵之术可不是寻常功法，你还记得他当时逃走的时候用的那一招吗？凭空消失，只有一张白纸人落在了地上，那个术叫做生魂替死，是以纸人为媒，从别处引一个生魂当自己的替死鬼，这是典型的魔道之术啊，一个搜灵术，一个生魂替死，同时会这两种罕见邪术的人可不多见呐。 李云说到这里神神叨叨地断了一下。 这还要下回分解吗？ 有话说有屁放，别吞吞吐吐的。 据我所知，会这两种近乎失传的邪魔外道的，宇内看来好像只有眼行人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程前立刻问道， 眼行人是什么？ 是一群魔修，魔修因为各有各的暴虐和忌讳，所以基本各自为政，很少凑伴，只有眼行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将这些魔修聚集在了一起，也号称是个门派。总之没干过什么好事儿，光我听说过的各大门派对他们下过的追捕令就不止一道了，韩渊怎么和他们搅和在一起的？ 话说到这里，严正明的心已经沉了下来。 如果韩渊这么多年只是一个人，那似乎还有的救，可要是牵扯到了这天下第一魔教…… 没事师兄，至少我们现在有方向了。 李云随意甩了甩沾满墨水的狼毫， 眼行人多在南疆出没，那地方多瘴气，有人猜测他们的老巢就在那边，要不要去看看？ 严征明迟疑了一下，南疆是个很邪性的地方，何况眼行人这么多年恶贯满盈，却没有人敢轻易动他们，绝不是没有原因的。但韩渊，扶摇山下遭遇的前因后果，严征明他们已经听水坑说过了，包括韩渊与那魔头的意识不同的事。如果韩渊真是彻底堕入魔道，那没什么好说的，按着门规清理门户，就算是师父也没什么好说的。可他毕竟不是，那是他们当年连气感都没有就闯入妖谷救回来的小师弟，虽然一直很不成器，但只要有一线希望，谁又能放弃他呢？终于严征明拍板， 好，等水坑回来我们就去南疆。 程前听了毫无异议，转身要走，还没抬脚，严征明突然叫住了他。 慢着小钱。 严征明刚一叫住他，就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傻，可是这话要是不说，他又总觉得如鲠在喉。噎了半晌，他欲盖弥彰地解释道， 我以前偶尔去小竹林里是因为那边凉快，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住在那儿。 程前不知道他解释这个干嘛，莫名其妙地回头问。 嗯，所以呢？ 严征明无言以对，李云快要笑疯了。 你现在要是嫌热，过来住也一样，我又占不了多少地方。 当年他们在青龙岛上的时候，一群少年经常会串屋子住，程前没少赖在大师兄房里休息。如今别人过了100年，他的印象却还停留在少年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严正明的脸愣是活生生地被他说红了，他这一激动不要紧，满是冷汗的手心不小心蹭过了铜钱戒指，一不留神催动了铜钱里的幻影。程前震惊地看着少年时代的自己，游魂一样地从一个造型奇诡的戒指里钻出来，面无表情地横陈眼前。和一个飘在半空中的自己面面相觑是个什么滋味？特别这个自己还神色冰冷，目有霜雪，仿佛跟这个世界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反正程前是有点毛骨悚然，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这是什么鬼东西？ 这念头刚起，那天上飘的程前已经鬼魅似的飘然而至，抬手就往他脸上打来。当然他纵然被此物吓了一跳，也没那么容易被一道小影子打着。程前脚下微动， 转瞬已经飘出了十来丈，一直落到了屋外，站在墙头上神色古怪地看着严征明好一番手忙脚乱，将戒指里那个幽魂收回去。 这是什么？ 严征明百口莫辩，捂着自己的手指，刚刚想开了没多长时间，又不想活了。李云立刻跳出来为掌门师兄分忧。 是个仿灵。 所谓仿灵，自然是对应真灵的。万物有灵，譬如古玉古木这样的东西，年头久了都有可能成精。取那些有灵气但尚未成精的，再加上几道简单的符咒，就能做出这样的仿灵。仿灵虽然形如真人，但并无知觉与意识，只会做一些机械的事。有些原身为锋锐之物的仿灵有攻击性，不过大多只会臆照，还有一些能做点传信或者端茶倒水之类的小事。总而言之，除了哄骗哄骗凡人，并没有什么大用。 我知道那玩意儿叫仿灵，它那个为什么长成这副样子？ 程前虽然不觉得自己这张脸值什么钱，可看见这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小仿灵，心里还是不免感觉哪里有点奇怪。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